第三，顺路之行非为串行之行，它的缺点是效率低。那么并发之行，并发之行它提高了系统的吞吐量，同时减少了事物的平均检测时间。